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20课的第二个单元，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共享学习英语的一些情况。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这个电视，王老师。以前啊，好像有这样啊，大家觉得电视特别的稀罕。其实现在呢，也鼓励大家少看电视，要多阅读。实际上它占用了很多大家的时间。 很多小孩有可能看电视连续剧，这样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但是其实电视呢已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好，先来看一下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些新的词汇和表达。第一个词，订购，预订。 Subscribe to. Subscribe to. 那么这个 subscribe 我们叫订阅，例如订阅期刊就可以说 subscribe to the magazine. 如果要是订阅一些报纸可以说 subscribe to the newspaper. 那么要注意订阅 subscribe。那么另外手机的用户要使用的是 subscriber， 在前面的动词后面加一个 r。 那么各位听众在打电话的过程中经常听到别人的手机已经关机，可以听到一个 subscriber has turned off the mobile phone， 那么就代表 subscriber 叫手机用户。 我经常听到的是 the person you called is busy now。 很有意思啊。subscribe。第二个词，不可思议的 incredible。 那么各位听众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声音一定要显得特别的愉悦，就简直是难以置信的感觉。例如 the news is really incredible。 那么这样在使用的过程中才表达出来对这个词汇的一个理解。如果这样说 the news is really incredible， 不会有这种真实的感受的。 我记得有一部卡通电影就叫做 the Incredibles，超人总动员。 哇，原来是叫这样的名字，一直我以为它叫 The Superman Story。 The Incredibles。 好，下面这个表达，交费电视联播网络， Pay TV Hookup。 Pay TV Hookup 我们经常管它叫付费频道，那么可以使用 Pay Channel。 下面一个表达，收视， Draw in。这个地方它翻译成收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吸引了某些观众， draw in somebody。 那么真正的收视率或者叫收听率，在英文中要使用 rating， R-A-T-I-N-G， rating， rating， draw in。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不断的， constant。 在上一讲中我们提到了一个词是 constantly， 强调连续不断的，那么这个词是它的形容词 constant， 强调是连续的。 下面一个词，剧场的，戏剧的， theatrical。 那么要注意这个单词的发音，它和 theater 是有差别的， theater 是剧院，这个地方是 theatrical， 发音要注意，把舌头放在牙齿之间才能发得更准确。 接下来我们有看到和电视节目相关的一个词，特别节目， Feature。 那么在使用这个单词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经常说的故事片在英文中叫 Feature Film， 叫故事片。那么另外一种我们常说的特点，例如 The features of the city， 城市的特点，就可以用 Feature。 下面一个词，允许， permit， 它的固定词组是 permit somebody to do， permi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下面一个词，收视人员， viewer， 这个词 viewer 它在前面经常加一个 TV viewers， 叫电视观众，就是看电视的这些人。那么各位听众会问，我常用的听众或者是观众用的是 audience， 但是这样强调的是在剧院或者是在大厅里的那些听众要用 audience， 那么看电视的人必须叫 TV viewers。 Viewer TV viewers。 下面一个词，群众性的，大众的， mass mass。 例如群众我们常用的是 the mass。 那么还有一个词组叫 mass transit， 大家请在旁边做一下特别的标记， transit TRANSIT。那么各位听众有可能会使用 public transport 公交，但实际上更地道的表达就是 mass transit。 还有一个就是 mass media， 叫大众传媒。那么 media M-E-D-I-A mass media， 还有可以说 mass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mass media mass communication。其实现在大众传媒呢，也是很多的学生喜欢的一门专业，也是一个热门专业了。 是这样的，是一个 hot major in other countries。 好，再来看一下，观看 ，view， view， 这个单词非常有用，常说的把某人看作 view somebody as， 例如我们把他看成一个天使 ，we view her as an angel， 那么把某人看作。另外，我们常说的 view。做名词是代表风景，从山上或者是楼上或者是窗外看到的风景就叫 view。 我还记得曾经看过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Follow Me， 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这位顾客呢想要一间带风景的房间， A room with a nice view。 哇，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在英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说家他写的一本书，叫 A Room with a View，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嗯， 是我们19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位小说家写的。 嗯，也建议大家找来看一看。好，最后一个词，无穷无尽的，无限的， Limitless Limitless。 那么我们常说的 A person's potential is limitless， 一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也就是各位听众常听的那句话， Impossible is nothing， Impossible is nothing。 那么例如我们常说的刚才那句话， potential P-O-T-E-N-T-I-A-L 叫潜能，例如周老师，您的 potential is limitless， 是无穷无尽的。 的确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其实呢，我们大家应该尽量的去挖掘自己的潜力，比如说做一些小发明啊，或者是把英文学得像这个 native speaker 一样好啊，这都是有可能的。 是这样的，那么我在体育方面没有什么天赋，但我可以去学一些体育运动，或者做一些特别的体育运动，蹦极跳啦，重装潜水啦，那么就会发掘自己的 limitless potential， 无限的潜能。 高科技其实也是具有无限潜能的，只要你能够潜心的去研究它。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大家要学习的课文， The Television Industry 电视产业。 During the last 10 years, the television industry has seen changes in equipment and its use that would have been incredible in 1948. The year that broadcasting began. For example,One out of five homes in America with TV sets also subscribe to pay TV hookup, usually a cable TV hookup that draws in as many as 20 to 25 channels, often channels with quite special functions. Some run only old movies from the 1940s, others run only sports programs, and others run constant news and weather reports.In addition, 1.6 million homes subscribe to pay channels that run recent movies, theatrical features, and sports specials.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during the last 10 years, 在过去的十年中，那么就是如果在今天看来，应该是在1990年到2000年之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The television industry has seen changes in equipment and its use. 大家要注意，电视产业看见了一些变化， 这个 seen 可以改成 witness， W-I-T-N-E-S-S， 后面加一个 ed， witnessed 代表了一些注视或者叫目击了一些变化。在什么方面的呢？ equipment and its use， 第一个是设备，第二个是使用方法。后面一个定语从句， that would have been incredible in 1948， 那么这些变化或者是这些发展在1948年看起来几乎是 incredible， would have been 代表是几乎看起来是某样的。那么1948年是哪一年呢？ The year that broadcasting began， 那么1948年也就是后面跟了一个同位语， The year that broadcasting began， 也就是电视广播开始的那一年，就是当时大家难以想象。那么我们见到什么变化呢？下面是并列的一些 examples 例子。For example, one out of five homes in America with TV sets. 要注意 one out of five 代表是五分之一。如果我们说四分之一就是 one out of four， 强调是几分之几。那么在美国有电视的家庭中 one out of five， 五分之一的家庭 also subscribe to pay TV hookup， 他们也订阅一些付费的或叫交费的电视联播网络。Usually a cable TV hookup that draws in as many as 20 to 25 channels. 那么这个电视网络能够收视到多达20到25个频道。那么大家注意到多达是 as many as 像什么一样多，有20和25个频道。Often channels with quite special functions， 经常是一些有特别作用的频道。例如下面并列 some runOthers run， 有一些播放或播出，大家要注意，电视上的播出用的是 run。Some run only old movies from the 1940s， 那么就是40年代的那些老电影。Others run only sports programs， 例如有一些只播放一些体育节目。And others run constant news and weather reports， 那么有一些播放的是连续不断的滚动新闻和天气预报。那么周老师，您知道我们的电影频道是中央几频道呢？ CCTV Channel 6。 是的，那么如果要是体育频道也叫奥运频道是 CCTV 5吧， 是这样的， CCTV Channel 5。 很明显我很少看电视，其实我现在也见到很多朋友家里都有没有电视，很多前卫的一些人士 是这样的。那您属于媒体人的话，估计各种各样的媒体都会接触到的。 嗯，但是其实关键还是 programs，我只看他播放的是什么节目。 是这样的，那么在美国很多家庭订购的或者叫想交费看的频道是 old movies 老电影， sports programs 体育频道，一些体育爱好者喜欢的 sports fans。 那么有一些喜欢看 news， 大家对这个股票和财经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些喜欢看 weather reports， 那么天气预报。 in addition，这个强调是 moreover， 此外，也可以用我们在上节课中学到的 also， 此外。 1.6 million homes， 有160万的家庭 subscribe to， 订购了这些 pay channels， 付费频道 that run recent movies， theatrical features and sports specials。 那么就是大概有这么多的家庭，他们付费频道是播放什么呢？最近的电影，有一些剧场戏剧的节目，还有一些 sports specials 体育特别节目。 嗯，电视频道的运营呢，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 The future of television, however, seems even more incredible. Already available in Europe are two-way televisions that permit the viewer to push buttons and answer questions the program has askedImagine the meaning of this for mass education by television. Also available are televisions that allow you to watch two programs at the same time. 那么各位听众看一下 The future of television， 电视的未来 however seems even more incredible， 看起来是更加的令人不可思议，就代表你难以想象的。Already available in Europe are two-way televisions. 这个地方要注意是一个倒装句型。那么正常的语序是 two-way televisions that， 然后后面说 are available in Europe， 在欧洲已经实现了。什么样的电视呢？ Two-way televisions 叫双向的电视 that permit the viewer to push buttons and answer questions the program has asked. 它允许这些电视观众操作一些按键来回答节目中所问的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在国内经常使用的 send short messages 发送短信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中，这样的话节目会变得比较 interactive， 叫互动性比较强。那么 imagine the meaning of this for mass education by television， 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是一个祈使句， imagine 想象一下 the meaning of this for mass education， 想象一下这种功能的意义，对什么的意义呢？ the meaning for 对大众教育的意义，通过什么手段？ by television，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Distance learning 叫远程教育，那么可以通过 computer 网上教学，也可以使用 television， 那么就是它的意义是重大的。 Also available are televisions that allow you to watch two programs at the same time。 这个我认为很多听众有可能在家已经实现了，经常在电视 screen 屏幕上有一个大的画面，另外在右上角或左上角有一个 smaller picture 小一点的图片，就是让你在同时能看两个节目，不会错过你喜爱的任何一个，随时更换画面的大小。 没错，这个小视窗呢在奥运期间表现的更为明显，大家希望有很多比赛都是同时进行，大家都希望看，这个时候呢电视节目它就会做这样的一些设置，也方便了观众，非常的过瘾，是不是王老师？ 是这样的。那么大家要注意最后一句话这个句型 allow you to do something， 也就是刚才说过的 permit somebody to do， 允许你做什么事情。 电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变化，那其实我在这段当中呢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这个 mass education。 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呢也是通过广播通过电视来了解一些信息，来获取一些知识，同时也是学外语。所以我觉得如果建议大家就是课堂学习和大众传媒这个传播的学习一起结合进行的话，对于我们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这样的，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看 CCTV Channel 6， 六频道经常有一些英语类的节目，就是例如英文的电视，对于大家学习英语会比较有帮助的。 在雅思考试的写作的题目当中，是不是电视呀、广播呀，也是经常出现的一些题目呢？ 是这样的。那么我知道在今年的一月份左右，也就是08年的一月，考了一道题，就是 Do you think that computers are going to replace television and newspaper?你认为计算机会不会取代电视和报纸？ 其实大家也可以就这个题目呢自己想象一下电视的未来究竟会什么样子。Impossible is nothing。 但实际上对于我来说的话，I rarely watch television at home， 就像周老师一样，我在家也从来不看电视的， because my time of leisure is limited， 因为我的业余时间很有限，我只想把这个有限的时间看一些没有广告的这种节目，否则的话会耽误我这个半小时或一个小时的 leisure time。 电视节目呢也应该需要一个改革，更多的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有效时间，其实是 这样的。周老师您有没有发现就是实际上 TV viewers 在今天他们的 age group 年龄段已经发生变化了，基本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50岁以上的人看电视的会比较多吧， 还有小娃娃小朋友们喜欢看卡通片， 是，而大概是大学生他们更喜欢通过 internet 互联网来获取一些更多的新闻和这样的消息。 但是其实我更鼓励大家包括我们的孩子应该多做一些阅读，因为阅读它是激发人的想象力的，而看电视它是据说是抑制人的想象力的。 是这样的，而且在看电视的过程中大家都变得比较 passive， 就是大脑变得比较被动，不会主动的思考一些问题。 所以在英文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达couch potato， 是这样的，我们直译的话就叫沙发上的土豆，但实际上就代表大家坐在沙发上一边吃着这些 potato chips， 我们叫薯片，一边看着这个电视，但是大脑不做任何的思考。 大脑不思考，而且人呢也会渐渐的发胖。 是这样的，我估计我发胖的原因跟看电视以前是有关了，现在我有半年没看电视了，所以体重也就下降了。 我今天看到王老师的时候的确觉得王老师已经瘦多了，非常的苗条。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应该是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瘦了20斤。 不过现在王老师呢又开始开车了，开车也容易使人发胖。 哎呀，我一定要小心点，否则会变成这种叫什么